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京城帮帮团节目每天都会收到大量来自听众朋友们的留言以及反馈，看着这些文字，我们也会跟着大家一起开心快乐，一起着急，一起感动，因为每一句话的背后都可能在讲述着一个不同寻常的故事。这天我们在周六征婚交友的留言板上看到了这样一条信息：感谢京城帮帮团，我在此栏目求得知音，但愿我们的感情能够顺利发展，共享晚年幸福生活，谢谢。网上留言的头像是一位老人家，看上去精神矍铄，很健康。应该说这是我们第一次收到的关于来自老年朋友的征婚交友的反馈信息，那这背后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喂， 哎， 喂，您好， 请问找谁呀？ 啊，我们是京城帮帮团。 哦，您好，您好， 您好，您好。嗯，前两天看到您给我们反馈说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觅到知音了，是吗？ 嗯，是的，是的。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我今年已经80岁了。 哦，您能给我们讲讲您是怎么觅到知音，这个过程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 有朋友介绍啊，说有帮帮团，因为我是单身丧偶4年了，所以我就要加了帮帮团的微信。我加了一位女士，70岁，因为现在刚2周的时间，正在联系。 您刚才说您老伴儿去世有4年的时间了。 对对对。 啊，那您是刚刚想起来再找一位老伴儿，还是说有了一段时间只是没找到合适的呢？ 1年多的时间了，但是没有合适的，人家都年龄差的太大，人家不接受我。 孩子对这个事情怎么看呀？ 孩子还是支持我能够再找一个老伴共享晚年的幸福生活，就是很普通的咱们老百姓的平民生活。 嗯， 因为我现在身体很健康，城里这各公园每天都到处瞎转。 我自己去是吗？ 是的，只是就自己一个人啊，因为我没有儿子，我是女儿，他们自己都有自己小家庭。 你有这个想法之后，有没有人觉得您，哎，都这个岁数了，你咋还想这些？ 我自己可能会想到有人这么说。 嗯， 其实无所谓，能够找到知音呢，那就共享晚年的幸福生活。如果没有合适找不到，那也就只能如此了，是不是？因为现在单独一个人吧，就有那个孤独感。如果说 能够遇到一个合适的老伴呢，一起说说话啊，一起想吃什么做点什么，外边吃点什么，外边旅游啊，国内啊或者国外去看看啊。因为现在咱们生活水平呢已经有这个能力，我这想法很简单，就这么个想法。 那我想问您，假设啊您没有找到合适的老伴儿，那您这个愿望您还会让它成型吗？ 如果再过一年或者时间再长一点，我就不找了，那就找个适合的养老院度晚年去了。 您是有几个闺女？ 我三个女儿，女儿也很孝顺，但是毕竟他们家庭当中上有老下有小啊，我也不愿意给他们再增添麻烦。 他们都在您身边吗？ 距离很近，不太远。 那么他们差不多平均多久能够来看望你一次呢？ 那经常的，三五天啊，周末呀，有机会都能够聚一聚，见见面。 尽管如此，您还是觉得平时啊，他们不在的时候，一个人挺寂寞的，是吧？ 比如说，就拿现在或者到晚间的时间，就孤孤零零的一个人了，是不是？ 那您一个人在家的时候都干点什么呀？ 每天早上去各公园转一转，十点多钟回家了，就不出去了。 那吃饭呢？是您自己做吗？ 自己简单做一些，超市买的速冻饺子，煮点面条，有时候做点米饭，女儿给做好菜给我送过来。有个女儿离得很近， 能看出来您的身体确实挺好的，都这个年纪了还能自己照顾自己，还能自己做饭，是吧？ 自己的生活能力有，身体健康，所以还想一找一个老伴儿。 想一起哈共度晚年。您现在是在听广播呢吗？ 声音是电视机。 哦，我听您还看小朋友的节目呢，是吗？还找啊找啊找朋友，我都听见了。 是正好是找朋友。 少儿节目是吗？哎呀，看来您真是一位人老心不老的老先生啊。 我是这样，心理年龄吧是60岁的心理年龄。 您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活动能力现在很强，每天到处走一走，超市自己购物，公园散散步。 除了这种行动能力上啊，您还很健康，不输年轻人之外，那您觉得您这个心理年龄呢？ 我自己觉得我没老。这手机玩微信，在同龄人当中，我认为我玩的最棒。 我也觉得您挺棒的。您那个微信是您自己给我们发过来的吧？ 是的。 太好了，写的那个特别清楚，而且呢没有错别字，没有错的标点符号，逻辑性也很强。 我自己觉得写作能力还可以，并且我不用拼音，我是用手写，锻炼那个脑子写作的能力。 那您眼神还可以吗？现在 可以的。 老先生，您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企业里边政工干部，党办人事科这类的工作。 难怪呢。那我们再说说您新认识的这位阿姨吧。 是这样，因为我自己本身啊，我没有往外公布我的信息。我觉得80岁你还要找人，我不好意思。我看到你们帮帮团有一位女士70岁。 哦，我明白了，就我们帮帮团的这个平台里发布了一个信息，然后是一位70岁的阿姨，挺好的。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主动找到她。 目前跟阿姨就是见过面了吗？ 见过一次面。 您感觉怎么样？ 那现在这情况可不好说，因为时间太短啊。 那阿姨没有给您透露一点什么？ 这个问题我还真不好回答。对，因为时间太短，只见过一次面。 啊，也就是认识了一下，是吧？ 对对对，是的，是的。 但是您有信心吗？ 我自己当然有信心。 哎呀， 我在努力争取。 你真的，您特别可爱，你这都这个年纪了还勇于追求自己的爱情和幸福，我觉得真的是应该让很多年轻人去学习的。你有想过说万一不成会怎么样吗？ 对方不接受我的话也无所谓，因为毕竟我这么大年纪了，作为女方 人家可能想的比我会更多一些。 嗯，你伯伯的心态也特别好。 如果能够有一个适合的有共同语言，能够过到一起互相搭伴养老呢，那是最好了。 如果没有呢？ 如果说再过两年我找不到适合的人的话，最后就去养老院养老吧。从养老院条件来说也挺好的， 毕竟您跟这位阿姨认识的时间还不长，以后怎么样发展我们也没有办法断言，但是无论怎样呢，您这种追求的精神我们很感动，同时呢我们也愿意祝福您。 谢谢主持人。 哎，客气啊， 谢谢谢谢。 因为爱着你的爱，因为梦着你的梦，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幸福着你的幸福。因为路过你的路，因为哭过你的苦，所以快乐着你的快乐，追逐着你的追。 年龄界限，人的一生当中，在任何时候都有权利去爱，追求爱。在这里，我们衷心的祝福这位伯伯能够追求到自己的幸福，也同样祝福在夕阳中依然勇敢的追寻自己爱与幸福的老人们，祝你们晚年幸福。把这首歌曲送给你们，或许追寻的结果并不尽如人意，也或许牵手并未成功，但是我们始终相信有勇气的你们依然可以将自己的晚年生活过得幸福、充实、健康、美满。 幸福着你的幸福，因为路过你的路，因为哭过你的苦，所以快乐着你的快乐，追逐着你。 是京城帮帮团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了老年朋友的问题之后，下面我们再来听听关于小朋友的问题。这个问题虽然是我们帮帮团的听众求助的，但其实是困扰着一个很多家长心头很久的问题，那就是孩子被别人欺负了、打了，到底该不该还手？鼓励孩子还手的话，担心孩子变得暴力；不鼓励的话，又怕孩子受人欺负变得懦弱，到底该怎么办呢？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家庭关系教练周凡老师来帮我们出出主意。 那这个里面呢，其实是一个关于教育孩子去面对暴力发生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态度的问题。 那当然我们最后需要帮助孩子形成的一种状态，就是他既能够做到不惧怕暴力，同时也能做到不滥用暴力。那事实上呢，其实要做到这一点的话，它是不容易的，但是它是我们要去努力的方向。那很多的孩子和包括成年人，他们其实很容易进入到这两种状态的相反面，也就是他既害怕暴力啊，他又在滥用暴力。什么叫做惧怕暴力呢？比方说有一些人，他们就特别害怕发生冲突，那他们宁愿为了避免冲突，他们就会不断的压抑自己，隐忍自己，心里有什么想法，有什么话都憋着，然后不断的纵容别人去侵犯他的边界，然后不断的就是隐忍。那么这样的状况就是他其实是很害怕冲突的，那他为了避免冲突的发生，他愿意什么事情都愿意做，他不断的隐忍，不断的退让，那么最后他也会达到一个极限，这个极限当他忍受不了的那个临界点的时候，他也会以某种暴力的或者是某种崩溃的爆发的形式呈现出来。那还有一种就是滥用暴力，那就是有一些人就是当他们发现说有些事情解决不了的时候，他们的第一想法就是说用暴力来解决。那暴力除了肢体上的暴力，其实包括很多。所谓的暴力是什么？暴力其实它有情感的暴力，也有肢体的暴力啊，包括有这种关系的不平等所造成的权力的暴力。比方说很简单哈，一个父母对孩子说我不管，你就要听我的。孩子问说，我凭什么要听你的？为什么我就一定要听你的呢？然后父母说，不为什么，就凭我是你爸，就凭我是你妈啊。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这也算是一种暴力，这是一种滥用权威的暴力。暴力的它的定义是很广泛的，广义的来说，暴力就是在违背对方的自由意愿的情况下，强行的应用自己的某种权利或者是优势啊。这个权利和优势有可能是职位上的，这个社会地位上的，也有可能是身体上的，比方说成年人对孩子，或者是大一点的孩子对小一点的孩子，或者是壮一点的孩子对瘦弱的孩子，这个都算哈。用某种的优势资源或者是权利逼迫对方去做一些什么，削弱对方的这种力量感，内在的力量感，然后形成某种威慑力，这些都属于暴力的范畴。所以与其说我们是在教孩子如何去面对暴力的问题，更深层次的思考其实应该是我们需要去问问自己，我们想要教给孩子去面对那些看上去比我们具有更多优势资源的人，我们应该如何面对的问题。那么对于父母来讲，当你认为说需要让孩子对具备某种优势资源的人保持畏惧，当你的孩子在面对别人的欺负或者是叫做暴力的时候，因为有的时候那个孩子被别人打不一定是那个人比他更壮的，有可能那个孩子是比他更被老师喜欢的，学习成绩更好的，或者是家里更有钱的，或者是人缘更好的，那么这样的孩子他在某种程度上也具备了某种优势的资源，他并不是说在身体层面上更壮或者是更高，所以他有这个优势资源，但是当他在其他的领域具备优势资源的时候，他依然会对其他的人形成一种压迫感。那么当孩子面对这种压迫感的时候，我们需要孩子保持一种怎样的态度？这个是作为父母需要去思考和需要去选择的。因为如果当你希望说孩子在面对具备优势资源的人，你希望他是能够平视他的而不是仰视他，希望他并不需要保持这种畏惧感啊，希望他能够和这个人建立一种超越于控制和被控制的关系，那么这一点当你想清楚之后，首先你需要去反思你和你孩子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因为其实孩子和父母的关系是孩子在建立人和人的关系意识中的第一道关系，那么父母一定是天然比孩子更具备优势资源的，他们更高，更能干，更聪明，拥有的生活资料更多，那么他们在某种程度上，父母甚至是可以决定孩子的生死存亡，那么他一定是比孩子的同学更具备优势资源的人，相对来讲。那么当父母面对孩子的时候，你允不允许孩子去对你说不？你允不允许孩子在面对父母的时候依然可以保持足够的这种平等心和自尊心？ 当你希望孩子能够有这种在拥有某种优势资源的人面前依然能够不卑不亢，依然可以很清晰的去声明自己的边界，依然可以和这个人建立超越于这些资源之外的关系，如果你是希望这样子的话，那么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反思，当你的意愿和孩子的意愿产生冲突的时候，你会不会运用你的优势资源去向孩子施压，迫使他服从你的意愿？那如果说你希望孩子服从你的意愿，那你又希望孩子在外面能够不服从别人的意愿，遵循他自己的意志，那这对孩子来讲是很难的哈。所以其实我们需要去先建立好我们和孩子的关系，因为其实当我们和孩子的关系建立好这个基本的结构，它就会形成孩子和世界的一个基本的相处的模式和结构。当我们希望说让孩子在小的时候顺从于我们，因为我们具备的资源而惧怕我们服从我们，那你就定下了这种关系的基调。那当孩子在他的学校他的其他的社会活动和场域里面去遇到一些其他的人更具备有资源的人的时候，那么他会很难产生力量去反抗，或者是很难产生力量去划清自己的边界，这是很正常的。所以他就只能熬，只能隐忍，只能等，就等到有一天这个资源完全调转过来，格局变化的那一天，他就可以把他所有积压的愤怒仇恨和这些委屈隐忍全部一次性的用一种非常大的破坏性的方式爆发出来。而且这种模式它是会代代相传的哈，就好像我们说的媳妇熬成婆啊，媳妇在那个时候她是弱势的一方，所以她是被碾压的，她是隐忍的，那他就只能不断的顺从和服从。当有一天他熬成婆的时候，他就可以来去继续碾压他的媳妇。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时候，当孩子去打架的时候，其实就是孩子无助，孩子不知道如何去应对。那其实我们当然可以教给孩子的很多道理或者很多具体的方法，比方说你可以告诉家长呀，你可以告老师啊，但是核心的根源，核心的这个最核心最核心的背景，我们是如何呈现的，这个才是关键。如果说我们能够去允许孩子在我们面前说不，然后说我不愿意这样子，你这样子影响到我了，那么我们能够听得进去，但孩子也会有力量去对那些更有优势的同学去说这样的话，他可以说我不喜欢你这样对待我，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啊，他可以非常坚定有力的，他的那个气场就能够震慑到别人，因为他是身心一致的在认同这件事情。但是如果这个孩子内心本身他就认同有优势的人就是有资格去压迫另一方，因为在他的家庭成长过程中他体验到的就是这个，你又教他说如何去肃清边界，那么这个孩子他散发的能量和他说出来的话是不匹配的，他可能会说啊，我不喜欢你这样对待我，但是他却没有足够的力量，内在的力量支撑他说这种。最后我们再回到这个问题上具体的点哈，那到底要不要还手？其实行为不重要，重要的是行为背后所携带的能量。那如果这个孩子重点他会捍卫自己的边界，无论是用语言的形式还是用暴力的形式，他的出发点是真的很坚定的要捍卫自己的边界，那么他的那个还手所携带的能量更多的是一种我在为我自身的边界去努力去捍卫。但是如果这个还手里面并不是说我是为捍卫我自己的边界，他的出发点并不是出于尊重自己和爱自己的出发点，而是为了报复和被仇恨所驱动的去还手，那么最后那个结果会很不同。为了捍卫自己边界的还手，最后这两个人有可能还能不打不相识成为朋友，但是如果是因为了报复和仇恨而还手，有可能这个梁子就结下来了，后面只会让事情不断的升级甚至是生成更大的事端。所以一直是那句话，就是行为不重要，重要的是行为背后的能量。就跟很多的学员会喜欢问我说，哎，周凡老师，我到底要不要离婚，或者是我到底要不要辞职，我一直都在说那个行为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东西在驱动你的那个行为。因为你的起心动念不同，你做同样一个行为最后的结果是会不一样的。

这就录去。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青城有个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青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来泰花卉的王景刚。景刚你好。 方明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夏日炎炎，酷暑难耐，现在这人呢都被热得无精打采的啊，出个门呢咱们得防晒啊，另外呢回家还得补水，还得开空调。那么我们眼中焦焦灼灼的小花是不是能够经得起这样的酷暑？今儿呢我们就请景刚来呢和我们一起说说在夏季花花草草养护需要注意的问题。刚才我在形容花草的时候呢用了一个词儿啊，在我们眼中花花草草都是焦焦弱弱的，是不是花花草草有些比我们想象当中的要坚强呢？ 有一部分是我们在室内或室外养的这些花呀，多数都是喜欢半阴的环境，只有一部分可以暴晒耐晒的品种 啊。景刚，你觉得最坚强的一种植物是什么呢？ 仙人掌科的植物，它的特点是耐晒、耐旱、耐贫瘠。 对于它来说，夏天是最舒服的季节呢？ 对，满足充足的光照，水分的话要求很少，对营养要求也不高，这是它的特点。 那如果我们家里面养着仙人掌之类的这些花草，那么夏天就可以不管它了吗？听之任之吗？ 也不完全是，我刚才我说的只是其中的一类。到目前为止我所接到的反馈，最近一段时间呢都有植物死亡比较多。 多肉啊？ 对，多肉类的植物。 多肉类也属于仙人掌科的是吗？ 不是，仙人掌科属于多肉类里的一种。 我们刚好说反了是吧？ 其实多肉类在植物学分类上并没有一个科学的植物学分类，它只是说人为的我们统称的一大类的东西，包括仙人掌科啊、景天科呀、好多东西算到这个多肉类。 这个多肉是我们民间的俗称，还是说它的学名就叫多肉呢？ 不是学名，是我们一个植物范围，这 就是。叫着叫着就叫成多肉了是吧？原来我们常说的仙人掌其实是属于多肉当中的一颗， 对，一类一类。 最近我们关于多肉植物啊养护的问题也挺多的啊。你刚才说了，其实这种植物呢貌似还挺结实的，但是呢也不太好养活，这是为什么呢？ 直观上可能感受或者听别人说的话，多肉植物可能是喜欢光照不喜欢水，但是它也有许多需要注意的地方。它长得比较好的时候就是春季和秋季这两个季节比较好。这两个季节的特点呢就是光照也比较充足，昼夜有温差，白天也不会太热，这样的话对它的生长有利。其实最难过的还是夏天。 为什么？因为太热了是吧？ 对，好多植物它对这个温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敏感的。夏季超过35度，甚至极端的有这种40度的温度它根本受不了。表现的话就是生长不良，或者是有些品种就表现为休眠了。所谓的休眠呢就是落叶，然后叶片有卷曲，就这种状况。 过不下去也得过呀，他也不能把它给弃了呀。不过一般来说呢，室外可能高温我们无法控制啊，但是室内的温度基本上我们在家里面啊开开空调啊， 起码在26-27度的样子，所以对于植物来说，这个温度还是可以接受的。 夏季我们首先考虑多肉类的植物要防晒，强烈的紫外线会把叶片灼伤。 隔着玻璃也不行吗？ 隔着玻璃，我们如果晒很多的光的话，也可以，但是环境温度要降下来。 哦， 否则的话，对它的生长非常不利。 那基本上我们家里面一般空调吧，比较正常的开到26度，这是一个比较标准的度数，是不是差不多可以了呢？ 这个温度倒没问题，但是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家里有人在的时候开着空调，都去上班了，家里没人的时候肯定要关掉。这种现象是普遍存在的。 那就是因为这样的温差，其实反而会导致它不太健康了。 对呀， 这是我们没想到的。 夏季最好的是东侧阳台和北侧阳台比较好。 但问题是家里没人的时候，我们确实没有必要开空调啊。我们就为这植物开空调，是不是有点破费了呢？ 是啊，所以说就会出现各种问题。 那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式呢？除了把它搬到阴凉地儿之外，还有别的辙吗？ 如果没有东侧或北侧的位置可以放的话，在南侧的位置，我们可以把那个纱帘可以拉上，让它光照不是特别强。这样对它有缓解作用。还要适当的补水。好多人理解就是说多肉不喜欢水，就干着它。最后干的都是七零八落的了，其实这样也不好。多肉植物呢，我们浇水的时候要怎么浇呢？看着它有点缺水了，就叶子起褶皱或发软了叶片，我们浇水。如果第二天它能缓过来，证明控水很合适，那这样是没问题的。如果说浇完水之后连着好几天还是无精打采的，叶子蔫蔫的，有褶皱，没有缓解的迹象，就证明控水控得太过分了。 那还有救吗？ 有救，但是对它伤害根系会有影响。 我们养过多肉的，尤其是那种小的那种盆栽的那种多肉，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发现有些时候养着养着，它那个下面的叶片就开始瘪了，因为多肉应该是那种萌萌的鼓鼓的感觉哈，它就开始瘪了，然后就越来越蔫儿，也不知道它是缺水啊还是水大了，搞不清楚。 两种状况吧，一种是好多都是新买回来是新换的盆儿，这样的话会对根系有影响，在根系没有完全恢复之前，它的吸收能力是有问题的，即使不缺水它也会表现为这种现象。还有一种就是纯粹的干得太厉害了， 干了不能，湿了也不行。 对，要浇的话就要把它浇透了，然后干就干透，不能说完全干着不浇。 是不是很多植物都有类似的习性呢？ 是的。 所以说这些植物啊，你说娇气吧它挺娇气的，但是真的有的时候呢，看到它在这个风雨当中哈，这种顽强的生长也是挺让我们佩服的哈。我们来看看大家的一些问题啊。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锦刚，夏天开的花有哪些，开花的有哪些？ 夏天的开花植物，现在市面上最流行的比较好的就是绣球类的，绣球这一类的，包括这种宿根的，还有这种树绣球啊，地上茎的，这种比较不错。陆地种的也有，盆栽的也有， 就是 不同的品种。 如果夏天想在家里面观赏花卉的话，那么刚才你说的绣球算是其中之一哈。 对， 还有其他选择吗？ 其他选择的话，像五色梅也不错，紫薇。我说的这种呢，紫薇呢是这种有盆栽的这种丛生的紫薇，灌幅也不大，应该也还不错，花期也很久。 那说到开花啊，我们都喜欢家里面啊有这种繁花似锦的景象能够出现在我们家中。春天开过一波之后呢，到夏天基本上也就开得差不多了，怎么做好养护可以让它在来年再开花呢？ 开花类的植物呢肯定是对光照有要求，所以说要满足充分的光照。第二点，这一类的植物对肥料的要求很高，因为所有的植物开花结果呀，对营养消耗都是非常大的。那么我们要及时的补肥，除了根部的盆里吧，这个锥肥，然后还有喷叶面肥，做到这两点就差不多了。还有一个第三点呢，就是修剪，要及时的修剪。 就是即便到了夏天，它已经花期过了，不开了，那么这个时候你要施好肥，照顾好它，那么来年的春天它还会繁花似锦的。 对，开过的花枝一定要及时给它清除， 不要不管它哈。 对，这样一是为了整形，二是为了就是可能在某一定程度上节省营养分。因为我们举个例子，就是月季，开完花之后，如果您不剪的话，它上面也会结种子，但是它的种子在自然状态下是不能繁殖的，但是它在整个结种子膨大的过程中呢，也会浪费养分，所以说 开完花之后一定要及时的把它给剪掉。 哦，有些人是这样做的，就是花期过了之后呢，可能没有怎么太关注它，然后呢会等到比如来年快开春了，觉得它快要开花的时候再去给它施肥，这个时候晚不晚啊？ 这种呢反正也会有一定的作用，但会对它的前期生长会有影响。这种呢叫基肥，基础的基，在这种呢是起早适用的，然后叶面追肥可以经常进行的，随时进行的。 好，为了我们家里面的花儿明年春天能够开得更好啊，所以过了它的花季之后持续的养护也是非常重要的。说到月季啊，这个听众问了个问题，怎么把月季嫁接到芍药上，可以吗？ 不可以。 首先是不可以，那这个问题还问吗？为什么不可以啊？ 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凡是植物，不管什么植物，凡是提到嫁接这个问题的话，一定是亲缘关系比较近的才可以。 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吗？ 比如说仙人掌，仙人掌科的植物之间就可以互相嫁接，是同科同属的才可以，其他的都不行。 哦，得是近亲才行。 对对对， 不是近亲没戏是吗？ 对，肯定没戏的。 所以这事儿您就别想了啊。嗯，创新我们鼓励，但是这个也得讲究科学是吧？ 是的。 还有很多听众都问到了关于石榴的问题啊，我记得我们前两天还有听众问到了，就说院里面养的那个石榴树所结的石榴能不能吃，当时我们的回复说不可以，因为那个是观赏类的，对吗？ 也分品种，有吃的有观赏的，还有两种兼具的，还得看品种具体是什么品种。 怎么看呢？我们自己能看出来吗？ 在植物的分类上的话，我们一般很少能看得出来，因为在所谓一个品种的确定，稍微会有一点区别的话，它就可以称之为一个新的品种。但是在我们日常的话，大众是很难分辨的。 哦，不说大众了，就说你吧，你要站在这棵树下能分出来吗？ 在它开花结果的时候可以分辨出来。 哦，好吧，反正我们也提示那位听众了，甭管人家石榴能不能吃啊，小区里的东西就算能吃咱也别破坏人家哈，除非物业组织说咱们集体采摘那行哈。好，再来看这位听众问的石榴啊，它不是种的石榴树，它是盆栽的石榴树，他说我们家里养的盆栽石榴树近两三年没有结小石榴了，为什么呢？ 或许它是纯粹观花的品种，盆栽也分大小嘛，现在有一种比较流行的就是小盆栽的石榴树，它像灌木丛一样丛生的，这种它开很小的花，只要花过去之后也就过去了，它不会结石榴。还有一种呢也是盆栽的，就是稍微大一点的盆，像老庄的那种盆景的样，盆栽的老庄的石榴，这种是就是那种地栽石榴故意修剪成这种盆景式的，这样的是没问题可以结的。 哦，也是属于品种不太一样。 对，一是品种问题，再有考虑环境的问题和养护的手法的问题。 那这种小石榴怎么养护呢？ 还是给予充足的光照，不管是能吃的还是观花的，一定要有那个及时的肥料补充。 夏天你刚才说充足的光照，就是让它在阳光下这样直晒吗？ 对，可以放在室外。好多人认为说喜欢光照就可以把它搬到外面去，放在一个空旷的水泥地上那么晒，那样对它伤害会特别大。 那怎么晒呢？ 比如说只有一片土地，您可以把它搬到土地上没问题，因为在硬化的路面上，如果是单纯这么晒的话，它有一个聚光聚热的作用，会把它烤死的。 哦，最好是这个土地，或者是这个草坪类的， 或者在一片植物互相有遮挡，或者在树荫下，这种环境比较好。 明白了，就是自然环境当中这种晒是正常的。 对， 一起晒啊。这位听众问的石榴的问题是这样的啊，他说我们家石榴树种了四年了，为什么不开花呢？ 这个会不会种的时候对根系有影响呢？如果移栽移植的时候对根的伤害比较大的话，它会长的叶子小，长的叶子少，长得缓得慢，而且这个花的数量和花期都会有影响。刚才我说那几种，光照、水分、肥料，这几点，还有考虑就是这个根系受损情况。 嗯，那您检查一下吧。另外呢，他应该是一个特别爱养花的朋友啊，有好些的花在家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呢，是今年种了两棵芍药花，花也开了，但是很小，叶子总是不舒展，为什么？ 是盆栽的吗？ 芍药花没说， 两棵 估计应该是盆栽的吧。 盆栽的在生产基地，它这种都是大丛的，挖出来之后把它的根分成几份给斩断，然后再分着卖，有这种现象。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对它的损伤会特别大，最起码它要缓好几年才能缓过来。 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养花养的不太好啊、嗯、不是说我们自己养护的问题，有可能它这个植株本身就有问题，它得缓缓 先天的 先天不足啊。 对 啊、 嗯、如果说营养不足，受伤很大，不开花，或者开花会很小很少，颜色不好，会畸形，都会有。朋友们可以自己就是排除一下，看看到底属于哪一种。 其实不光是您这位提到的这个芍药花，就我们从市场上买来的很多花其实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先天不足或者它的本身受到了伤害，因为当时我们是凭肉眼看不出来的。 对， 那您这个能活了其实还算是幸运的呢、 嗯、 有很多就是过一阵儿它自个儿就不行了，就死了哈。 嗯，期待的长得慢慢长吧，不要着急。 好，这位呢他说听说月季剪枝可以插火，怎么插，什么时间插？ 月季的话理论上来说，如果温度湿度条件具备，全年都可以做扦插。像在生产基地的温室里，其实最好的季节呢就是这个季节是最好，高温湿度也有，这个季节是最好的。一定要剪健壮的枝条，中段左右的这个位置呢是比较好的。 嗯，那我们在剪的时候这个家伙事儿是不是需要消消毒什么的呀？ 对，需要消毒。 嗯， 那个需要用火烧一下，严格意义上是这么做的。如果剪得干净也没问题，严格意义上要烧一下消一下毒，然后剪完之后呢，叶片基本全要打掉，都不要。 哦， 然后把它插到那个机制里。我们所常选用的机制就是珍珠岩呀、蛭石呀这一类的东西，干净的机制，否则的话、 哦、 它会出现各种生病啊、烂呀、啊、细菌感染呀、啊、这类的问题，放在高温高湿的地儿就可以，需要把它稍微用塑料袋啊、塑料布啊罩一上，这样对它的成活率也有提高。如果再好一点做法呢，市场上我们能够买到生根粉，可以在扦插之前蘸一点生根粉，平时补水的时候也可以稍微补一点兑水的，这样的话成活率非常高。 哦，就是所有扦插类的植物是不是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个 程序、都可以有生根粉 哈？ 对对对、 啊、就是说我们扦插类的植物剪完之后呢，不是说您楼下挖点土插进去就完了， 对呀、 啊、要用专门的干净的土， 对， 是吧？ 随便用土的话十有八九都会损失掉。 哦，那么它长好了之后是不是要换土呢？ 对，那期待它发新芽子长出新叶子来之后，长出根了之后，然后再分苗，这样是比较稳妥的。扦插的时候叶子一定要都打掉，因为有叶子在它会消耗水分营养，但是现在它完全没有吸收，没有吸收的能力，它只能消耗原来茎秆里的营养，这样的话这个成功概率就很低了。 所以扦插完之后呢，除了这个下面的培植的机制很重要之外呢，上面还要盖上一层薄薄的薄膜，是吧？ 对 啊，还要给它适当的补充一点营养，比如说生根粉之类的啊。好，还有几位听众问到了发财树的问题啊。这位听众说，我们家这个发财树啊，嫩叶那个部分啊卷而且蔫了，是怎么回事？ 哦，嫩叶的部分卷，我们常见的发财树呢，它的新叶子特别软，它就是卷着出来的。如果说室温条件不合适或空气湿度有不合适的话，它叶子边会有波浪状的这种波纹状的这种曲边，会有这种现象存在，它是应该跟这个环境有关，我觉得。 哦，其实好多那个植物那个刚刚出来那个嫩嫩的叶都是卷曲的、啊、 都是卷曲的，慢慢打开的。 但确实有的时候也会发现，就是有一部分它就卷着卷着，就你还期待着它能够长出来，结果它就蔫了。 对、 嗯、 或者是卷着卷着它就撕裂了啊，就是自己打不开，这些都是跟环境温度和湿度有关系。 好吧，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提出的问题啊，也是跟发财树有关系啊。他们家的发财树只有一个枝条的叶子，有十多个，还能长出其他的枝条吗？ 如果说他在周围没有其他芽子的话，我不知道这个听众舍不舍得，可以把这个枝条的顶整个给横切掉，就是直接把它给横截掉，这样的话它能憋一下其他的芽子长出来，但是短时间内会很不好看。 嗯， 我千万不要说没有其他芽，我们只让它单一长这一个芽，最后长得又细又长，东倒西歪的。 好吧，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现在能养海棠花吗？有些杆儿已经发黑了、但是叶子看上去还挺茂盛的，如果我把这些杆儿去掉的话，还能让它再活下去吗？ 海棠属的这个东西最好的是地栽比较好，我们在市场上每年都能见到盆栽的， 嗯， 尤其是在春节左右，见到这种有盆栽的，是为了当时看它那个开花，看它那个花，实际 花过后呢，它也能人工的授粉结果，但是在盆里还是长势啊，还是相对会差好多。而且如果出现这种死枝的话，我们可以及时把它给修掉就可以。 啊、哦，好，这位听众想问一下，怎么繁殖长寿花？ 啊，长寿花。扦插繁殖也可以，分株繁殖也可以。所谓的分株繁殖呢，就是它肯定是买回来是一大盆，这样的话我们从中间给它撕开，然后每一枝杈上肯定都要连着一些根，要不然的话它缓得慢。撕开之后呢，我们就要晾一晾，把它伤口晾干之后把它种上。一定还是那句话，用干净的土，干净的水，刚种的时候放到比较阴凉的地方，不要放到光照特别强的地方，这因为它现在吸收能力还是有问题的。 其实我们要想剪掉这个花上的枝芽让它重新再长的话，都应该注意到一个干净的问题，包括我们绿萝什么之类的哈，就是我们想把它剪掉然后插在水里面然后再培养出来，其实在做的时候尽量应该都注意一下这个工具的卫生问题。 工具的卫生问题、确实是。 好，各位听众，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台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稍后是记忆的唱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还是你